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由朗读爱好者翁彤为我们诵读的郑愁予先生的著名诗作《错误》，一起来听。 错误，郑愁予。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琼音不响，三月的春梅不接，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几眼。我大大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滚石唱片推出的一个大合集，叫做《青春音乐记事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留意了，每一张合集呢都会有一个小标题，比如说过去我们分享的第一张《青青笑树》，第二张《一期一会》，再比如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开心农场》。那么其实呢，这些小标题呢都是制作人根据收录的歌曲设定出来的一个意境。 那么在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系列当中的一个专辑，而且呢，后面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名字真的跟小标题非常的贴切。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张系列合集当中的第12张 CD， 名字叫做《放学路上》。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继续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合集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顺子演唱的《回家》。这首歌呢，出自顺子在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顺子之中》。虽然说这首歌呢已经诞生了20年了，但是呢，现在听起来，歌曲的编曲和顺子的唱法依然没有过时。这和他以前的经历呢有很大的关系。他呢虽然出生在中国，但是呢却是在美国和瑞士长大，所以说西方音乐对于他的影响呢很深。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尝试了很多节奏布鲁斯啊、嘻哈和爵士的元素。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很多呢由他自己作词的歌曲都是中英文结合，这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中文水平其实并不是太好，总是一边创作一边学习中文，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就把歌词直接改成了英语。好的，一起来分享顺子的《回家》。 没有你的电话。 回家来自顺子的演唱。专辑中的第二首歌曲来自徐怀钰的《向前冲》。那么这首歌呢，收在他1998年10月发行的专辑《向前冲》之中，这也是徐怀钰的第二张专辑。因为当初第一张同名专辑，徐怀钰在商业和口碑方面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说滚石唱片在为他打造的第二张专辑之时，并没有更换他本身的制作团队。专辑的风格呢也几乎完全延续了第一张唱片，虽然说他的专辑在当时很受欢迎，但其实呢也是有明显短板的。不知道是这个制作团队赶工，还是为了这个立人设而有意为之，那时候呢他的唱片之中翻唱歌曲的比重会比较高。前四张专辑呢几乎每一张都有一半的作品是翻唱，其中呢有很多都是主打歌曲，包括这一首《向前冲》。这个比例呢在当时的华语歌坛其实已经算是少见了，很多网友呢也在网络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觉得徐怀钰后来人气下滑很有可能和翻唱作品太多呀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呢滚石唱片的财政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舍得拿钱出来去买版权，也做不出好的原创，所以说呢就导致了徐怀钰流失了很多的歌迷。好吧，一起来分享徐怀钰的《向前冲》。 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我能体会好多姐妹 徐怀钰向前冲。 徐怀钰出道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是的销量最高的作品，当时呢那张唱片的名字在销售榜上出现了18周，其中呢有3周都是冠军销量。然而呢这个成绩放在当年整个唱片界呢也并不是最亮眼的。那么同样属于滚石唱片的任贤齐在1998年推出的专辑《爱向太平洋》销量就远远高于徐怀钰的第一张专辑。不过呢拿这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也是不太公平，毕竟呢那个时候任贤齐已经出道了很多年，积累了一定的人气，而徐怀钰呢还是一个新人。不过呢有趣的是，任贤齐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的歌曲《我是一只鱼》也被收在合集《放学路上》。一起来分享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可不可以不想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要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的生命，哦耶，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的合集，叫做《放学路上》。 不知道有多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年上学的时候，放了学呢，不着急回家，而是在班里拖拖拉拉，为的就是等待自己喜欢的人，想办法跟他一起走呢。那么在《放学路上》这张专辑当中，就有这么一首歌，叫做《痴痴的等》。那么这首歌呢，不是罗大佑创作的那个，而是杜德伟演唱的。歌曲的创作者呢，同样很有名气，就是当年和罗大佑齐名的制作人小虫。当年呢，滚石唱片在制作滚石唱作人小虫作品集这张合集的时候呢，也收录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杜德伟演唱的这一首《痴痴的等》。 当我寂寞时，只有你在我的身边，和往常一样，你都会陪我到天亮。心情不好，你会把手放在我的肩膀，要我别去想，凡事不能勉强。你总是给我希望和温暖的阳光，我居然不懂得珍惜，还伤是那么无知，那么自私的人，还让你爱我爱得那么深。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已经太晚，再也看不到你那可爱的笑。原谅我那么愚蠢，想见你一面，我只有痴痴的等。 痴痴的等，来自杜德伟。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合集《放学路上》还收了另外一首杜德伟的歌，叫做《不走》。先是痴痴的等，然后呢又是不走。杜德伟呢也真是够执着的哈。那么这首歌呢，同样是由小虫创作，收录在杜德伟1997年发行的专辑《不走完美》中。那么话说呢，当年小虫是真的没少在杜德伟身上下功夫，因为杜德伟的父亲呢是菲律宾人，所以说最开始他出道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受排挤的。但是呢，小虫觉得他呢条件不错，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58-6868-5858。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双休日期间本市天空云多，有分散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气温不降反升，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假日出游注意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多云见阴，东南风2-3级，气温30度左右。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降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做放学路上。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由万芳演唱的孩子气。这首歌呢收在专辑左手之中。那么这首歌呢可能不是专辑当中最好听的，但是呢它绝对是最特殊的。因为专辑中一共收录了两个版本的孩子气，第一个版本就是在放学路上中的这个普通版本，万芳呢用自己略带俏皮的唱腔演绎了这首歌曲，使得歌曲呢显得热情和宽容的同时还有一丝顽皮。那么呢另外一个版本，很多人都管那个叫做成人版，那个版本里的情绪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热情和宽容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遥远和自怜，甚至呢还有点不耐烦。同样的歌，同样的词儿，能用如此相反的感情唱出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一起来分享普通版的《孩子气》。 西伯利亚天空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小姐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先是一座城堡国王室，高举着宝剑放出厄运，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d。什么传说？ 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像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上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有情给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来自万芳的演唱。接下来我们换一换心情，为各位送上一首很动感的歌曲，是由草蜢组合演唱的 BABABA， 或者说各位也可以叫888。这首歌呢发行在1997年，是动画片 Q 版三国的主题曲。歌曲延续了草蜢一贯的风格，节奏感很强，内容呢很欢快。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不是草蜢，是一首来自外国的歌曲。后来呢唱片公司拿下了改编权，经过重新填词之后才有了草蜢演唱的中文版。一起来分享888，来自草蜢。 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我的汗水属不属于我额头？脚步心跳快的属不属于这时候？呼吸不再简单，声音太缓慢，跟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华丽的硬币装在口袋，感觉它正在玩赖，滚一把它会在眼睛前面，看着不停。也都觉得不属于自己，没有什么动作不可以，什么都不属于，原来最不可思议。我的手现在不属于我的头，一秒一个姿态，我不属于这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感觉他们在滚来滚去，把他们背在眼睛前面，看着他不停的 地球，我的脚在转弯，我张开翅膀，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让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跟我们下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做《放学路上》。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影视界呢，发生了一个现象，就是金庸热。大量的金庸小说呢，被一次又一次拿出来修改翻拍。那么看着电视剧一步一步的上，有人就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琼瑶。琼瑶呢，和金庸的关系很微妙，两个人算是这个远房亲戚。简单来说呢，就是金庸的堂姐是琼瑶的三舅妈。虽然说是沾亲带故，但两个人写作风格呢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从个人感情出发，琼瑶对于金庸更像是对偶像的崇拜，而不是对于长辈的尊敬。因为琼瑶本身呢就很喜欢看金庸的作品，据说呢《还珠格格》的小燕子就是受金庸的启发才塑造出来的。不过呢从影视方面来说，琼瑶并不认为自己就一定比金庸差。看金庸剧呢一步接一步的开播，他心里也痒痒了，于是呢就根据自己的小说《几度夕阳红》改成了电视剧的新剧本。当时呢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男主角秦汉再次创造了自己的事业高峰，女主角刘雪华从此也是被人熟知。那么和电视剧一起走红的还有潘越云演唱的同名歌曲《几度夕阳红》，一起来分享。 时光春去已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 流于明夜风。 几度夕阳红来自潘越云。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合集放学路上还收了潘越云和齐豫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七点钟。那么这首歌呢收在专辑回声中。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介绍过哈，专辑中的所有歌词呢都是由三毛创作的。据说呢这首歌讲述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故事关于他的初恋。当时呢三毛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慌慌张张的少女，和恋人约定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两个人的旅行。然后呢两个人相约一起搭上了开往淡水的列车。后来呢这首真情流露的小情歌也成为了专辑当中最受听众喜爱的歌曲。一起来分享齐豫和潘越云一起合唱的七点钟。 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的，走过草场的青草地，走到你的面前，不能说一句话，拿起钢笔在你的掌心写下七个数字，点一个头，然后狂奔而去。守住电话，就守住度日如年的狂盼。铃声响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那么急迫。说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啊，明明站在你的面前，还是害怕这是一场 七点钟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不管是学生时期还是进入社会之后，和别人搭伴回家，分开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一定是道别，拜拜，明天见，一会儿见，或者怎么样。那么合集放学路上当中收录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和道别有关系，就是李心洁演唱的拜拜。喜欢张震岳的朋友对于这首歌呢应该不会感到太陌生，因为这首歌呢就是他的，而且收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阿岳正传》中。不过歌曲的首唱其实是李心洁，这首歌是他98年发行的专辑《拜拜童年》中的主打歌曲。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李心洁的 拜拜。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 知道你这次走开，不会说任何一句离别的话，漫长的脚步走得好无奈，心中对你的牵挂不曾有任何改变，你回头对我笑，在起风的时候想念你的人在这里没有留下，爱要多久的时间，多少机会你才明白应该要怎么做，不会太伤感。想念你的人在这里没有留下，